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4月28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三，北京晴，30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贺电，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中国航天迈进空间站时代。 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测绘法，决定任命胡泽军为审计署审计长，习近平签署主席令予以公布，张德江主持会议。 中办印发《中国记协深化改革方案》， 国办印发通报，对2016年落实重大政策措施成效明显地方予以表扬激励。 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一生一世徽州饼》。 中央追逃办曝光22名外逃分子海外藏身处。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军队改革、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答记者问。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对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发出贺电。贺电说，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总指挥部并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各参研参事单位和全体同志，在天舟一号飞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空间实验室飞行任务实现完美收官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参加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全体科技工作者、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天舟一号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突破和验证了空间站货物运输、推进器在轨补加等关键技术，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步胜利完成，对于实现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这是工程全线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决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在建设航天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的历史征程中取得的新成就，将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使命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你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以这次任务圆满成功为标志，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续任务更加艰巨，使命更加光荣。希望你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撸起袖子加油干，开拓创新攀高峰，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为实现2个100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昨晚7:07，天舟一号货运飞船与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成功完成首次推进器在轨补加试验，标志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央广记者穆亮龙、张绵绵、朱良文轩报道。 这次任务持续5天时间，在地面操作人员精确控制下，整个在轨补加过程由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共同配合完成。其中，天舟一号负责柱箱增压、补加管路捡漏，并向天宫二号输送推进剂；天宫二号负责柱箱气体回收，并接收货运飞船输送推进剂。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主任、任务测控通信指挥部指挥长李健说：“ 天舟一号推进剂补加的目的是将天宫二号的燃烧剂一储箱和氧化剂一储箱补加至90%，燃烧剂二储箱和氧化剂二储箱补加至满足天宫二号组合体飞行2个月和独立飞行3个月的要求。” 昨晚7点多，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张又侠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指挥中心宣布， 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在轨补加试验完成，标志着我国突破和掌握了推进剂的在轨补加技术，填补了我国航天领域空白，为我国空间站组装建造和长期运营扫清了能源供给上的障碍，也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这一关键技术的国家。航天科技集团载人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卫东说， 天舟一号任务呢，是我们载人航天工程二步二阶段的一个重要任务，也是我们空间实验室任务阶段的收官之战，主要呢是为空间站建造阶段呢进行几个方面的验证，同时呢也是利用这次机会做一些其他的载荷呀，还有这个航天技术的一些验证，如这个国产化这个器件的应用等等，为我们后续的空间站建造工程打下这个良好的基础。 根据计划，我国将在2022年前后建成载人空间站，如果国际空间站也按计划在2024年退役，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拥有真正空间站的国家。 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67号和第68号主席令。第6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公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第68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7次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的决定，免去刘嘉义的审计署审计长职务，任命胡泽君女为审计署审计长。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昨天在京闭幕，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13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13届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台湾省出席13届全国人大代表协商选举方案。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的决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的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沈春耀为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江义康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王三运、王宪奎为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罗宝明为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命夏宝龙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会议经表决免去李世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沈春耀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免去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职务。会议经表决免去景汉朝、贺荣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法院相关职务，任命张雪桥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免去胡泽君、江建初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还表决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各项表决事项后，张德江发表讲话。张德江说，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肯定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扎实推进制造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付出的艰苦努力和取得的积极成效，同时指出，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张德江说， 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格局和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必须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张德江说，2016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完成较好，环境状况总体向好，但我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环境质量与人民期待还有较大差距，环境保护仍处于补齐短板的关键期。 希望国务院和各地区各部门进一步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加快形成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让人民群众不断地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改善。 闭幕会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8讲专题讲座，张德江委员长主持，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赵英民主讲了我国水土污染防治形势与对策。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主持并监誓。新任命的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义康，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三运、王宪奎，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宝明，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夏宝龙，审计署审计长胡泽军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有关情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立法规划室副主任岳仲明介绍，针对现实中错绘、漏绘国家重要地区敏感信息、破坏国家版图完整性的行为，新修订的测绘法加强了对地图产品及互联网地图服务的监管。 地图的编制、出版、展示、登载，还有互联网的地图服务，都要遵守国家有关地图编制标准，还有地图审核的规定。那么互联网地图服务的提供者就应当要使用经过依法审核的批准的地图。 新修订的测绘法明确，地理信息生产利用单位和互联网地图服务提供者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岳仲明表示， 侵害个人信息，那么涉及到互联网地图啊、测绘地理信息部门还有网信部门，都可以依照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规定进行处罚，最高可以到100万。对一些相关的责任人也规定了一个处罚，并且对你生产利用单位啊，包括一些网站呢、就是规定了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许可证还有营业执照。那么构成犯罪的话呢，要追究刑事责任。 央广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了第65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水污染防治法修订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党校昨天举行了2017年春季学期第一批进修班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刘云山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记协深化改革方案》，方案强调，中国记协是党和政府联系新闻界的桥梁和纽带，是繁荣发展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力量。方案提出改进中国记协领导机构人员构成和运行机制，增强代表性广泛性，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长效制度，强化行业自律职能，下移工作重心，为一线新闻工作者提供有效服务，建立联系新兴媒体工作机构和运行机制，改进境外新闻交流工作机制，拓展干部交流成长渠道，提升队伍整体素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别奉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这一季我们聚焦中华美食。 四月的徽州正是多雨的季节，寒霜退尽，鸟语虫鸣，农事也开始繁忙起来。当小麦的颗粒日渐饱满，徽州迎来了这个时令特有的一道美味，绿豆糕。 油啊、糖啊的比例大概多少？ 真的差不多，糖跟油是一般，薯粉跟那个豆粉的一般样子。 然而，在胡国训的眼里，各式各样的徽州糕饼曾经是徽州人一生一世的印记。 我们徽州人其实人生的每一个节点，它都与我们的糕饼有一些渊源有一些深厚的文化底蕴联系。 味道怎么样？ 好， 当年徽商 就这样带着家乡的味道走出徽州，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走出了徽商鼎盛的300年。黄山市西溪南村村民吴玉松说，过去徽州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黄山烧饼，在如今的乡村已经难觅踪影。 这现在这农村不太搞了，现在都是买，以前这家家户户都在搞的，这土豆方面呢，以前嘛。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0套频率联合推出特别策划，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中华美食。今天播出一生一世徽州饼，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与担当，请听文玉梅奋战乙肝30年。采制央广记者沈静文、傅文杰。 和学生在一起永远年轻，和理想和事业在一起永远年轻，两句常见于老师和科学家身上的开场，用来描述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文玉梅，并不是客套。仔细修饰的黑短发，透亮的银边眼镜，桌上的绿色圆珠笔，玫红色手机外壳，处处是83岁的随性和自在。 我们的治疗是什么呢？就是我给你打针，激活你身体的免疫功能，通过你身体的免疫功能来清除病毒。我们这个治疗的方法每个月才打1针，比较简便，病人6个月6针打完了，价钱也会很便宜。 这是文玉梅领衔的乙肝治疗性疫苗。1987年，文玉梅首先提出消除对乙肝病毒抗原免疫耐受性治疗观点，我国治疗性免疫的研究由此起步。 我们打的是疫苗，人家说疫苗都是预防性的疫苗，而且预防乙肝有疫苗有的，你怎么又说是个治疗性的疫苗？所以你又不像是疫苗。当时很新的情况底下，你要突破，你要这些专家们都明白。 根据公开资料，在国际上，我国在乙肝治疗，尤其是抗病毒治疗方面，数十年来处于尾随状态。乙肝疫苗的研究则大不相同。尤其是治疗性乙肝疫苗领域，文玉梅的研究独领风骚，项目目前已进入3期临床研究。乙肝治疗性疫苗一旦通过3期临床试验，即可迎来最后的上市评估。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通报，对2016年落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度扩大总需求、促进创新驱动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有关重大政策措施真抓实干、取得明显成效的26个省区市、90个市地州盟、127个县市区予以表扬，并相应采取24条措施予以激励支持。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杨举军就国防和军队改革、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央广记者邓锡光、朱希迪报道。 关于国防和军队改革，杨宇军发布了陆军集团军调整改革的最新进展。 中央军委决定以原18个集团军为基础，调整组建13个集团军，番号分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71、72、73、74、75、76、77、78、79、80、81、82和83集团军。调整组建新的集团军是对陆军机动作战部队的整体性重塑，是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迈出的关键一步，对于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4月26号凌晨，美韩将萨德反导系统的相关组件运至部署地点，发言人杨宇军就此严正表态。 当前半岛局势复杂敏感，中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出发，做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建设性工作。萨德反导系统在韩国部署，破坏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军队将继续开展实战化、针对性演习训练以及新型武器装备作战检验，坚决保卫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昨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工作安排， 4月28号将举行朝鲜半岛核问题安理会部长级公开会，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将应邀出席。同时，中方注意到了近来美方高官就对话协商解决半岛核问题做出的表态。 我们注意到了这些表态，也注意到了表态中传递出的希望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信息。这一信息是积极的，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半岛核问题的有关各方都注意到了美方的有关表态以及它所传递出的信息。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昨天首次以公告的形式向社会通报了百名红通人员中还没有归案的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再次正告在逃涉嫌犯罪人员尽快回国投案自首，如实供述罪行，争取宽大处理。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公告指出，腐败分子外逃后多混迹于当地华侨华人社区，严重损害华人华侨勤劳正直、遵纪守法的良好形象，破坏了当地治安稳定，干扰居民正常生活，成为社区污点。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认清其真实面目，还当地一片净土。根据举报情况，中央追逃办首次向社会通报了部分外逃人员藏匿线索，包括他们外逃时所持的证照的编号、目前可能的居住地等信息，有的甚至精确到了居住地的门牌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认为，公布精确的信息能够给外逃人员足够的压力。 所以这次这个公告呢，公布了22个重点的红通人员他们的一些信息，甚至都已经详细到他们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城市、哪一个街区。我想这样呢，更会让那些知情者有目的的来关注这些人的信息，为我们后边施加更大的压力，更有效的能够提高我们追逃追赃的这个效率，会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对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201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要求对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立案登记制实施2年来效果如何？央广记者在上海和四川进行了调查，请听报道。 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作为全国受理案件数量最多的基层法院之一，去年的收案量突破13万件，且增幅始终保持高位运行态势。而立案大厅里却一改2年前菜市场一样的嘈杂，环境更像图书馆。法院自主开发的自助立案系统类似于银行的 ATM 机，二维码的启用更是快捷。律师张黎伟告诉记者，他现在都是提前将案由诉请通过手机填好，生成二维码后再到法院审核。 如果没问题的，他直接就可以扫我这个二维码，直接就可以把相关的信息啊录入到法院的系统当中，然后就会直接给到我这边相关的立案通知书、受理通知书及相关的一些法院的材料，半个小时以内就能够解决。 浦东新区法院院长张斌介绍， 从去年4月开始，我们的每个月的立案当中，超过50%以上的案件都是通过自助立案解决，包括网上立案、自助立案，再加上二维码扫，这种三种方式。 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法院引入了诉讼辅导机制，分流解决大量无效诉讼立案，47%以上通过调解、仲裁等效率更高的方式得到了解决。院长徐家雄， 有一些不必要起诉的，比如说他通过非诉纠纷解决方式，这个效果更好，成本更低的，把它分流出去，我们就真正让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这个立案模式运行就更加顺畅了。 新闻动车组，中国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昨天首飞成功，北京严重失信者将被限制买房。呼和浩特就月薪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校空气中深超标事件成立调查组，请听报道。 上午11:04，在中外来宾的共同见证下，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01架直冲云霄，空中飞行26分钟，圆满完成首次飞行任务。枭龙双座是在枭龙单座飞机的基础上研制的同型双座战斗教练机，既具有突出的教练功能，又具有与单座飞机相当的作战效能，是当今国际军用战斗机市场上性价比最高、具有超视距空战和精确对地打击能力的第3代轻型多用途双座 座战斗教练机。航空工业枭龙双座战斗教练机总设计师杨伟表示，枭龙双座机在研制过程中就已经获得了国外订单。 第一架飞机就已经是别人的了。以前我们是要花几架原型机，然后把这个飞机研制好了以后，再给包括用户、包括中国空军交付。当然也可以反映出来市场的迫切需求。第二个也反映出来对我们的一种信任。 央广记者郭淼成都报道。 北京市人民政府日前公布实施意见，今后严重失信主体高消费行为将被限制，包括限制出境、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等。据介绍，到2020年，所有公共信用信息依目录将归集至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依法可公开的归集信息全部向社会公开。北京策略律师事务所律师耿江浩： 这一次呢，是由北京市政府从行政机关的这个角度出台这一规定，更加有利于这个措施的执行到位和贯彻落实。 央广记者刘天思北京报道。 昨天，中国之声关注了呼和浩特市悦新电子工程职业技术学校校内空气中检测出化学元素砷的事件。根据玉泉区政府委托专业机构做出的检测报告，学生在使用的一间教室砷超过国家标准1.75倍，专家建议尽快搬离这样的场所。 从这个检测报告反映的是砷超标，可能长时间的会有些慢性病，像肝炎呀、皮炎呀之类的。因为砷是毒性非常大的一种元素，日积月累的那个效应它是非常可怕的。 呼和浩特市有关部门表示，已经责成玉泉区委区政府成立调查组，召集环保、安监、教育等部门赶赴现场，同时要求涉事学校提前放假，以便于权威检测机构进驻采样检测。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第27届阿布扎比国际书展当地时间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国家展览中心开幕，中国首次作为主宾国参展。为进一步增强丝路精神的广泛认同，深化中阿合作，促进文明互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阿文版研讨推介会当天举行。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总额超过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 中联部昨天举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精准扶贫专题宣介会，以云南省委的实践不让一个民族掉队为主题，向驻华使节宣介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在地方的成功实践。 据气象水文预测，今年主汛期主雨带可能位于长江上游至黄淮一带，西江、长江上中游、太湖及淮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辽河、海河、黄河可能发生暴雨洪水。 江苏南通昨天首次在沪举行对接服务上海大会，积极承接上海非核心功能转移。 中国临沂第3届资本交易大会昨天开幕，临沂市目前已在国外建设12处海外商城，每年进出口总额超100亿美元。 辽宁省昨天在鞍山发布首批个体工商户纳税信用 A 级评价结果，13家个体工商户被授信。 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昨天公布修宪公投正式计票结果，宪法修正案以51.41%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昨天在法兰克福宣布，决定维持欧元区现行的零利率政策不变。 这次新闻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蒋勇、郑兰，主播于芳、陈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劳动最光荣，欢庆5.1劳动节，福彩双色球送好礼，15亿元京东优惠券免费送，单票10元以上还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奖品抽奖。福彩双色球，节日送福利。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